开和你的聊天记录，一字一句都没有删除，回忆和你走过的路，虽然短暂却铭心刻骨，为你我也付出了全部，以为余生能和你共度，最后发现是一种错误，而我对你还执迷不悟。思念你是一种孤独，藏在我心的最深处，我唱了你的可有可无，却铭心刻骨，为你我也付出了全部，以为余生能和你共度，最后发现是一种错误，而我对你还执迷不悟。思念你是一种孤独，藏在我心的最深处，我唱了你的可有可无，我唱了你的可有可无，而我把你当作我的全部，思念你是一种孤独，为你流泪放声大哭，虽然我们的爱已结束，但是回忆却无法删除。